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昊天宗城堡内居住的是宗门二代以及宗门的一代长老，三代四代弟子都在城堡后面修建的石屋中居住。唐月华给唐三安排下了住处，这才仔细问起唐三回去见到唐昊的全部经过。一直听完唐三讲述了整个过程，听到唐三母亲有恢复的希望时，他的情绪才算平静了一些。给唐三安排的房间很简单，一个小的会客厅，只有大约七八平米，卧室大概十平米左右，还有一个很小的卫生间，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有，这是昊天宗三代子弟的标准配备。 小三，我真的很想去看看你爸爸。 等过段时间您有空的时候再去吧，毕竟距离挺远的。说实话，刚看到我爸他断肢的时候我也很难受，但后来想通了，或许像现在这样能天天和妈妈在一起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，对他来说算是最好的安排了吧。 嗯，好了，我们先不说你爸爸的事了，说说你吧。这次你回到宗门有什么打算？ 爸爸希望我能祭拜一下爷爷，然后尽可能地帮宗门做点事。 现在宗门的情况很复杂，如果从你父亲的角度来看，宗门内分为两派，以你大伯为首的一派认为当初之事错不在你父亲，而是武魂殿的霸道跋扈才引起了冲突。武魂殿教皇虽然死了，但你母亲也去世了。武魂殿依仗着自身强大的势力向昊天宗施压，要对宗门不利，我们才不得不与你父亲划清界限。可实际上你父亲并没有做错什么。而另一派则是以一代仅存的几位长老为首，他们认为你父亲做事不经过仔细思考，与魂兽结合，令宗门险些与武魂殿正面冲突，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，而且还气死了你爷爷，罪不可恕。你今天见到的唐龙他们都属于你大伯这一边的。唐龙是你大伯从族弟那边过继来的儿子，是三代第一人。 姑姑，您是要告诉我我认祖归宗之事会受到宗门长老们的阻挠吗？ 正是如此，恐怕明天的事情不会那么顺利。就算你父亲交回了两块魂骨，恐怕也很难得到他们的原谅。二哥又脱离了宗门，划清界限，他们怕是不会轻易允许你认祖归宗。 如果长老们不同意，会有什么结果？ 最坏的结果就是将你逐出宗门，废掉武魂，甚至会以你为引找到你父亲，追究他当初的罪责。当然这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，大哥毕竟是宗主，长老们也要给他几分面子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长老们最后会妥协，将你赶出宗门，不许自认昊天宗子弟。 那我应该怎么做？既然您肯让我回来，应该已经想好对策了吧？ 长老们虽然古板，但他们一向以宗门为重。想要得到他们的承认，你首先要像你大伯说的那样，在他们面前证明自己，用实力征服他们，然后再为宗门做出一些贡献，这样他们就没有理由反对你认祖归宗了。你大伯之所以提示你强硬二字，是要告诉你，在我们昊天宗一向是吃硬不吃软。当初你大伯和爸爸在宗门的地位完全是打出来的，谁不服就打到他服，所以才建立了权威。你大伯回宗门继承宗主之位的时候，长老们也曾质疑过，因为他一直都和你父亲在一起。大哥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击败了所有长老，这才得到他们一致认可， 成为了新一代昊天宗宗主。明天你认祖归宗的过程绝不会轻松，不妨强硬一些，用实力证明你有帮助宗门重铸辉煌的能力。 姑姑，我明白了。 明白就好，我还有些事要准备，就先回去了。明日上午的宗门大会，姑姑可就看你的表现了。啊，对了，膳食一会儿会有专人送来。你今天啊，就负责好好休息，为明天养精蓄锐。 大伯和姑姑明显是偏向爸爸一方的，看得出大伯在提到爸爸的时候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情感，而当他说出那句我长得像母亲时，眼眸中流露出的柔情是掩盖不住的。看来大伯虽然身为宗主，可他承受的痛苦一点也不会比爸爸少，能否顺利完成爸爸的心愿恐怕就要看明天了。 唐月华走后，唐三盘膝坐在自己的床榻上，将今日回到宗门的过程回想了一遍，之后深吸一口气，缓缓闭上双眼，进入了修炼状态。在月轩的一年，他虽然提升速度有所减缓，但却将自己所学融会贯通，尤其是现在奇经八脉完全畅通之后，虽然整体强度提升不多，可内力却如同长江大河一般源源不绝，远不是同级别对手所能相比。傍晚，轻轻的敲门声响起，唐三应声后打开了门，是一个小姑娘，头上梳着两条可爱的小辫子，看上去十三四岁的样子，一双灵活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唐三，小丫头手中还提着一个食盒。 你是三叔吗？ 你是谁啊？进来吧。 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三叔？ 如果你是给唐三来送饭的，那就没错了，我就是。 三叔，你长得真好看，比我爸爸好看多了。 嗯？你爸爸是谁啊？ 我爸叫唐虎，是宗门三代首席哦。 三代首席不是唐龙大哥吗？ 三代首席是我爸爸，不是唐龙伯伯。我爸爸常说唐龙伯伯打不过他的，上次输给唐龙伯伯只是运气不好。 有的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哎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 我叫唐甜甜。三叔，你可以叫我甜甜。 好，那谢谢你了，甜甜。 三叔，那我走啦。再见，你笑起来真好看呢。 回想当年，我像甜甜那么大的时候，已经认识小五了，也认识了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，大家正在一起努力的修炼呢。 刚刚蹦蹦跳跳跑出去的目光清澈纯净的小姑娘，让唐三不禁忆起了当年。回过神来，唐三打开食盒，开始了来到宗门后的第一顿饭。晚饭很简单，一碟牛肉，四个馒头，一个炒青菜，还有一大碗蛋汤。这第一顿饭唐三吃得很是香甜，不论怎么说，这个地方也算是他在这个世界的家了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一早，唐三习惯性的黎明起床，走出房门。刚一出门，一股潮湿的雾气已经迎面吹来，山顶是极为湿润的，清晨更是迷雾重重，如果是普通人的视力，最多只能看到身前五米左右。虽然唐三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影响，但显然无法修炼紫极魔瞳了。空气有些冷，只是在外面站了一会儿，唐三身上的衣服就有些湿了，令他不得不退回房间。 看来如果在这里常住的话，就必须要找个合适的地方修炼才行。 唐三，起了没？ 啊，起了。 唐三赶忙上前开门，只见唐龙拎着个食盒走了进来，和昨天唐甜甜送来的相比，他带来的食盒明显要大得多。 来，我们一起吃早点。今天啊，你恐怕有的忙了。 多谢。 唐三，今天你怕是要有麻烦了。我听其他兄弟说，长老们对你回来的事非常重视，而且很愤怒。宗主让我告诉你，一切小心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拒绝别人的挑战。 真的能拒绝吗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恐怕我以后再也无法为宗门做什么了。多谢大哥。 都是兄弟，不必客气。来，多吃点。 唐龙带来的食盒里放着一盘馒头，一盆热粥，还有几个鸡蛋和咸菜。兄弟二人边吃边聊，大快朵颐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将所有的食物都吃了下去。吃完早点，唐龙并没有离去，一直等到太阳高挂，驱散雾气，才引领着唐三走出了门，直奔昊天宗前院而去。昊天宗前院与昨日唐三来时的清静完全不同，此时院子里集中了至少150人以上，大多数人站在周围。院子中央，宗主唐啸与五名白发苍苍的老者站在那里。这五名老者看上去年纪至少都在80开外，却都是精神矍铄，满面红光。其中一名老者正在神情严肃地和唐啸说着什么。 除了在外面采购和办事的人以外，宗门直系子弟基本上都在这里了。中央那五位就是宗门五位一代长老，连宗主也要让他们几分。论辈分，他们都是宗主的叔伯。 在唐龙的陪伴下，唐三来到院子之中。原本唐三预计会有的香案并没有出现。唐月华站在唐啸背后，脸色显得很难看。唐三和唐龙一出现，立刻就成为了瞩目的焦点。正在这时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“ 唐昊家的垃圾，滚出昊天！”你不配来这里！ 滚！ 就是。 对， 赶紧 滚！ 滚出去！ 你还有脸回来？ 如果不是因为你爹，我们会变成现在这样吗？ 没错， 快滚！ 快滚！滚！快滚！ 伴随着那声挑衅式的话语，顿时有不少宗门的年轻人响应，一时间院子里顿时变得纷乱起来。唐三眼睛微眯，就在唐啸准备出言喝止时，突然一层淡淡的白光从唐三身上蔓延而出，瞬间化为无色。就在唐三身上蔓延的白光瞬间释放的那一刻，冰冷森然的杀气瞬间蔓延到前院每一处角落。此时正是日正当中，当阳光洒满时，温度也要比平地上高上许多。毒辣的阳光照在皮肤上，甚至会出现晒伤。可此时昊天宗子弟们有种坠入冰窖般的感觉，纷乱的声音就像是被利刃斩断般戛然而止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